李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广岛县本部和京都府本部分别在19号和20号举行活动，庆祝敬爱的金正恩帅被推选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本部工作人员和旅日同胞参加了活动。报告人和发言者指出，敬爱的金正恩帅被推选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大喜庆，给旅日朝鲜人运动的前进道路迎来伟大胜利的新历史。只要有金正恩元帅在，李日朝鲜人运动的前程将同主体事业一道辉煌灿烂，民族最大的夙愿祖国统一也一定会得到实现。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信。在这之前，总联埼玉县本部12号也举行了庆祝活动。